据了解，新增的200个师范生名额，其中100个是新增的，另外100个计划绝大多数从运动专业调剂过来，实际对于统招体育类和非体育专业来说影响不大。近几年非体育类专业录取中，全市理科排名在22000名左右，文科排名在7000名左右，可以选择报考。体育类专业中的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专业，按照体育成绩录取的，近两年最低分数在75分左右。休闲体育专业则是按照文化分数录取，近几年录取在430至450分左右。记者日前从市教委了解到，北京中小学将培养冰雪体育教师，引进冰雪外教，有条件的学校还可建冰场，促进冬奥教育实践活动及文化教育进校园。据了解，从2016年开始，市教委在各中小学陆续开展以冰雪进校园为主题的推广普及活动，并举办了校际冰球联赛、滑雪比赛、花样滑冰比赛等高水平学生赛事，越来越多的冰雪运动进入中小学。目前全市校园冰雪运动推广普及活动及冰雪体验课走进了16个区的近百所学校，覆盖了10万余名中小学生。清明小长假最后一天，终于迎来了久违的蓝天艳阳。今天从一早开始，市属公园便迎来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踏青赏花。据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3天假日共接待游客120万人次。清明节前后到北京市属公园祭扫红色遗迹、缅怀革命烈士的游客有所增长，达到30万人。除了室外踏青赏花、追思缅怀外，室内展览和园林文化活动人气也很高。陶然亭公园、愚园潭公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等结合春游特色，节日期间开展的民俗展示、主题纪念等多项清明传统节日的主题游园文化活动也颇受市民和游客的欢迎。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成立于2017年，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科大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基础，整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本科教育资源和部分研究生资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方针，致力培养政治可靠、作风过硬、理论深厚、学术精湛的哲学社会科学后备人才，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和建设者，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流文科大学。中国社科大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高教园区，占地面积49.4万平方米，拥有馆藏和共享图书554万余册，以及丰富的中外学术数字信息资源，配有宽带校园网、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资源，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餐饮中心等基础设施先进。中国社科大目前设置有34个本科专业，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等门类，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6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7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11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17个，还有公共管理硕士、工商管理硕士、法律硕士、社会工作硕士、金融硕士、税务硕士、文物与博物馆硕士7个专业学位授权点，北京市重点二级学科5个，拥有博士生导师614名，硕士生导师1102名。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呢，我们今天呢要请来的是刚才我们预告的这所学校，中国社科院大学。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中国社科院大学的招生与就业处的处长严磊。严处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严处，其实对于中国社科院大学可能很多的家长都比较陌生，因为都知道社科院是招研究生，这招得多，这个很多朋友都很了解。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招本科了？这个学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怎么样？然后包括招生专业什么样的情况？招多少人？可能大家都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认识。所以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社科院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 好的，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是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我们可以说它是一所年轻的大学。这是因为是在2017年我们才开始招收本科生。2017年我们共招收了398名本科生。 全国招了398名。 对，在全国范围内招18个省市招收了389名本科生。同时我们也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呢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社科院大学它的前身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成立于1978年啊。那么距离今年是正好是他的40岁的生日。对啊。这40年里边研究生院是培养了10000多名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呢他们现在是工作在我们国家的各个工作岗位上啊，在各条战线上啊，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贡献着力量。所以说社科大同时也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学校。 这一方面呢体现了社科大的年轻，因为我们对于本科的招生是从去年开始的，也就到今年是第二年的这本科招生。历史悠久是因为我们有着非常悠久的这个深层次高精尖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传统，因为我们有研究生院。但是社科院大学究竟现在的地理位置是在哪里，然后包括现在我们这个学生的住宿环境怎么样，这些东西可能是家长们比较在意跟关心的，能不能再介绍一下呢？硬件条件。 好的。社科大呢是位于房山良乡镇高教园区啊，紧邻着我们的房山地铁房山线这个交通还是非常便利的。环境呢也是校园环境也是非常好啊，我们占地是600亩左右。刚才也在片花里边再介绍了我们各种的基础设施也是非常完备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图书馆，其中的藏书有40万册啊，同学们可以通过这些并且通过我们社科院的共享的一个图书馆来得到更多的图书资源。 这点是其实很多学校都不具备的，尤其是文科院校的真正上了大学才能有体会。一个学校的馆藏图书包括它的资料的收集，对于自己将来做学术做研究甚至最后写毕业论文简直是有特别大的一个帮助。如果要是这个学校图书馆没那么多东西，那写起论文来就会很痛苦了。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今年要招生的一些专业的情况，跟去年相比有没有什么变化？ 去年的时候社科大呢在全国18个省市是招收了7个专业的本科生。今年呢我们的招生专业的范围将扩展到14个专业这14个专业就是包括哲学、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与行政学、汉语言文学、英语、法语、新闻学、历史学，还有财务管理，这14个专业。之所以设置这14个专业呢，这是主要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一个呢是这些专业呢都是中国社科大的优势专业，所属的学科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学科和优势学科社科院呢这几年在学科建设方面呢有一个叫登峰战略计划。登峰战略计划。对，这个计划呢主要就是为了贯彻落实习总书记517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会议上面的讲话精神，巩固和建设一批 重点学科和优势学科， 嗯， 扶持一批特殊学科， 嗯，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 嗯， 那么设置这14个专业呢，就是落实登峰战略的一个具体的举措。 嗯，那么这14个专业在京都投放吗？这个专业？ 嗯，这个要看我们在今后的一个专业设置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情况了。 嗯，现在还不确定，还要等最后的这个教育部那边批下来。 是的，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北京的投放的名额是20名左右。 嗯 啊，所以我想可能不会涉及到所有的14个专业。 嗯， 我们会挑选其中一些优势的专业吧。 哦， 来投放到我们北京的高考。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培养多语种赋予、跨专业复合的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根本任务，以外国语言文学和旅游管理为优势特色学科，加强内涵发展，努力发展成为具有鲜明首都特色的中国一流、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新型外国语大学。学校经过多年的办学实践，形成了学用结合、注重实践的办学特色。外语专业强调技能领先，注重实训，狠抓听说读写译基本技能训练。非外语专业依托优势外语教学资源和多元文化环境，坚持应用导向，强化实践，走产学研一体化道路，学生国际视野宽阔，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突出，综合素质高，就业竞争力强。从二外走出的数万名毕业生遍及大江南北和世界各地，涌现出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原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常振明、世界旅游联盟秘书长刘世军、美国新生代华裔电影导演胡安等一批政界、外交界、商界、文教界杰出人士。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整个的高招直播咨询的是来自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王秀丽王处。王处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特别欢迎您来，因为二外一直是我们北京盛源的招生大户，大家都想听听今年二外的招生政策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跟情况。2018年究竟什么样？ 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体的招生计划。 嗯， 我们把自己叫做是北京人自己的一所外国语大学啊。我们整体的招生计划是1600人左右。 嗯， 近几年的规模都很稳定。 嗯， 那我们在北京投放的计划呢，有900多人，也就是说，我们每年把60%以上的计划都投放在了北京。 一定要鼓掌啊！ 所以是在京招生计划最多的本一批外国语大学。 嗯， 那么我们学校呢，在提前批、本一批都有招生计划。今年呢，我们学校一共是有43个本科专业在京具备招生的这样的资格。这43个本科专业中有大概分为这么两类。 嗯， 首先呢是我们的外语专业， 嗯， 一共有28个，这其中涵盖了26个语种。 嗯， 应该说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主体学科和我们的传统的优势学科。 嗯， 那么另外呢，二外还有非外语类专业15个， 嗯， 涉及到文学、经济学、 嗯、 法学和管理学等等的学科门类。 嗯， 那么在这里边，像我们的旅游管理和它的一些这个相关专业， 嗯， 应该说是位居全国旅游高等教育的这个前列， 是的， 是我们二外的特色专业啊。 嗯， 这就是我们这个18年在京的一个招生计划和专业设置的情况。 嗯，总体来说，现在应该是跟2017年变动不会特别的大。 对对对，啊，整体变化不会特别大。 嗯，那么在今年好像是又有一些语种方面招生的一个变化，那么在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嗯， 我们今年呀、新增了4个本科专业， 嗯， 分别是阿尔巴尼亚语、 嗯， 保加利亚语、斯洛伐克语和斯洛文尼亚语。这4个本科专业，这都是中欧一带的 这个语种，应该是这个响应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外交战略的这样的发展，来设立的这样的专业。 那么这四个语种是之前有，然后隔几年招呢，还是说这是咱们新的设立的？ 这是我们今年刚刚教育部报批设立的新专业。 哦，这也是一个全新的专业，所以在这点上，是不是相应的毕业生也不是很多吧？如果举全国来看的话， 是这个情况。那么应该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这种深入推进呀，国家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这种交流是不断的加强的。那么在很多的这个领域，比如说外事啊、经贸、文化、教育、科研等等，包括旅游这样的部门，会需要很多专门的这种人才。那么也势必催生对相关外语人才的这种需求。 是的 我觉得这个就业前景还是应该是比较乐观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学校待会儿也会介绍到，主要实行的是一个多语种赋予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特色。比如他学一个小语种的同时，也会学习像英语这样的一个通用语种。那么这样呢，学生在毕业的时候也就会增加就业选择的机会。 所以呢，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要强调，其实学小语种并不是说你可能上大学四年就只学这一个语种了。 对， 因为对于第二外国语学院来说，他们可能会在你的四年的本科生涯之中还会要求你继续去学习一门通用语，然后让你能够有更强的就业的对竞争实力。好， 复旦大学始创于1905年，原名复旦公学，1917年定名为复旦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前身是1927年创办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32年定名为上海医学院，1985年改名为上海医科大学。2000年，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复旦大学，进一步拓宽学科格局，增强办学实力，已经发展成为一所拥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研究性大学。目前，复旦现有直属院系30个，本科专业72个，国家重点学科30个，硕博士学位授选点104个。根据最新公布的2017至2018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复旦综合实力位居世界第40位，亚洲第10位，内地第3位。学校有17个学科领域进入 ESI 前1%。学校在 QS、US News 世界大学排行榜最新排名分别居世界第40、第148位，均位列国内高校第3位。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复旦大学。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北京招生组组长陈周旺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陈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复旦大学其实今年在招生上的一些整个的情况，我们在以2017年来看的话，还是非常的火爆的。那么在今年，作为北京的考生，北京的家长也想问问复旦大学究竟以怎么样的魅力去吸引我们北京考生去报考呢？ 其实从我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我给那个北京的家长和考生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在选择高校的时候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考虑了，就是考虑到他的综合实力、学术声望，还有对本科生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他的国际化水平，还有一点就是未来就业的平台。那在这方面呢，复旦大学都有独特的优势，特别是上海作为中国的这个经济中心啊，可以为广大学子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都是我们在报考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的。 好，还有一个就是往年录取的分数还有排名，我们有没有一个现在的一个统计，包括是给到我们的一个建议？ 其实一直都在做统计了。这个北京招生实行这个考后平行填志愿之后，复旦大学录取分数线一直都是保持在第3，仅次于北清。这个由于是平行志愿啊，考生就是可以根据往年的排名然后依次来进行填报了。这个一般来说，我们的建议是因为考生有6个平行志愿的话，可以1到2个是冲的，1到2个是稳的，还有1到2个是保底的啊。这是就是说对考生来说最有利的一个报考的一个填报的一个策略了。通常来说呢，就复旦大学文科啊，就排名在300名以内，理科在600名以内，医科在1500名以内呢，都在复旦大学录取的范围里面。如果考生这个考的名次在这个范围里面，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复旦大学。 如果考虑冲北清的话啊，就是考生也可以将复旦放在北清之后。如果考生在这个名次的这个边缘，也可以把复旦作为第一志愿冲一冲。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中国社科院大学的严磊处长，以及来自于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王秀丽处长做客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的教育面对面再见，拜拜。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就喝热露露，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听众朋友，北京市蓝天保卫战2018年行动计划3月21号正式印发。今年的行动计划是全市 PM2.5 年均浓度继续下降，北京将凝心聚力，多措并举，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打赢蓝天保卫战，完善综合保障措施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健全法规政策体系，启动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工作，开展北京市移动污染源防治条例的立法调研，进一步健全完善大气污染排放标准体系，研究制定电子工业等重点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二是完善污染源管理体系，完成相关行业排污许可证发放工作，并强化后续监管。三是完善环境信用体系建设，市环保局、市交通委等部门研究建立排污单位、运输企业等信用信息记录，完善信用信息共享应用机制。四是有效应对空气重污染，加强空气质量区域联合预报会商，建立区域污染物传输预警系统。五是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科研和技术创新，发布新一轮的北京地区细颗粒物来源解析结果，开展生态环保大数据工程系统建设。六是积极推进全民共治，持续宣传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进展和成果，强化正面宣传解读，加大环保科普宣传和信息公开力度，保障公众知情权。七是加强监督执法，环保、公安、城管执法、质监、工商等部门进一步完善联合执法、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等机制。八是强化资金保障，加